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将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笑我泪花三怒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陪随我到聪明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郑美演唱的《缘》，稍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。在下一时段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，我们还将欣赏到以下经典老歌：张敏敏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韩宝仪《粉红色的回忆》，郭富城《对你爱不完》，徐小凤《顺流逆流》，张浩哲《好男人》，邓丽君《在水一方》。我是云云， 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杨钰莹的老歌《轻轻地告诉你》。 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

郎牵着恩章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住沙滩，没有烟林吹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留着脚印两对半。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将我送亲亲湾，踩着薄暮走向渝北暖暖的澎湖湾。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沙滩浪牵着恩章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这是一首张明敏的老歌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千千阙歌》，我是雨雨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韩宝仪演唱的《粉红色的回忆》。 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晚风吹过，温暖我心底，我又想起你。多甜蜜，多甜蜜，怎能忘记？给我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。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 大风雨翻，陪随我到愁眠梦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

一番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沾满注目的慢慢湿透，徘徊惶恐，走过 忽远忽近的，在那。